这一生，当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心在交流，

终于明白，相爱不等于了解，我却从未放弃爱你的感觉。相爱很简单，相处太难，总要试着去改变，才会走得更遥远。你何时才能明白？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，只怕在某一天醒来，已记不起消失的脸。我们删除了爱着你的世界，世界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中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。黑夜之所以离悲，就是人心里的苦，再有水，再迂回，再体内是什么，才把我摧毁？再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寂寞却一直掉。